毫无守则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53章，尘封咗2000多年嘅地底世界，空气当中浮动住一层嘅晦气，等人哋嘅视线模糊不清。大家而家聚集埋一齐，几盏嘅探射灯系将呢一个本身唔系好大嘅空间照到清清楚楚。黑漆漆嘅石壁上边仍然系连成一片嘅浮雕，嗰度点会有啲乜嘢细蚊仔嘅影子啊？大家显然都谂到咗头先嗰一句嘅女同事。豆腐就向我黐埋嚟啦，有啲惊惊地咁打量住周围。呢阵时，豆腐突然间系扯住我个手臂，个手指咧就捻得好实。我侧过头一睇，见到佢睇住左前方嘅位置，嗰只眼睛就直晒，一副好惊恐嘅神色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我顺住佢嘅目光睇过去，见到喺嗰度。亦都有一边刻住浮雕嘅石墙，上边系雕刻住一副饥荒嘅情景，而且天空就布满晒闪电，一副好似要经历某一种天灾咁嘅样。之前我都只系粗略咁扫过嗰啲浮雕啫，但系而家仔细一睇，瞬间就觉得头皮发麻，后背都发晒凉，因为。在那一些人形的浮雕里面，显然还混杂着一个黑蒙蒙的孩童身影。由于周围的石壁也是黑色，所以它几乎是和这个浮雕和这个石壁是融为一体的，一眼地立过去根本上就很难发现。那个石壁上边黑影好似亦都察觉到我同阿豆腐嘅目光，跟住佢亦都慢慢咁拧个头过嚟，露出咗一块白里边透住青嘅面，扎住辫仔，系一个女童。嗰一块青白色嘅细面一转过嚟，其他人都发现咗啦。跟住听到嘅就系欧阳轩惊叫不已，而中公就即刻对住嗰个石墙上边嘅女童啊，砰咁开咗一枪。呢一枪好似系打破咗某种嘅幻想，女童瞬间就消失咗。大家嗱嗱声跑到去个石壁之前，嗰度仲边度有咩女童啊？豆腐就憋咗憋嘴讲。我头先啊，睇到嗰个女仔条颈上边挂住嗰样嘢，就好似系嗰个尸体上边挂住嘅，一模一样啊！中公啊讲，睇嚟你火化未能够送佢去西方极乐世界噃，反而将佢嘅鬼魂搞咗出嚟啊！讲到鬼魂，豆腐啊忍唔住扯一扯丝线嗰条边。将佢个面拉低，好大声咁讲：，哎，真系白养你啊，一啲用都冇啊！我思嚟谂去，发现一个现象，就系师仙嘅出世。佢食过天兵，食过毒蛊，亦都食过毒蛇同埋魔鬼虫，但系真系未食过软中子噃。按照豆腐嘅讲法，佢喺个鬼市嘅时候，俾嗰啲鬼市所吸引过去，但系就冇出现吞噬嘅现象。唔通呢个师仙只能够对付硬中子，对软中子佢系束手无策。我见到师仙而家俾阿豆腐系咁扯住条鞭，但系佢系毫无反抗之力，亦都觉得咧佢都几可怜嘅。于是我话叫阿豆腐你咪搞佢啦。而家师仙先啱啱生出咗意识，仲未有完全养成啊嘛，喺好多方面都唔确定嘅。与其去依赖佢，不如靠自己仲稳阵啲。大家都背靠背观察住周围，以防住嗰一个咁嘅小粽子啊捐出嚟。呢阵时听到阿张文啊讲，已经冇路啦，睇嘅样子又系一个死地。当家嘅，我哋仲系先出去啦，免得喺度横生变故啊。佢讲嘅呢番话嘅时候，我目光就打量住嗰个女童消失嘅方向。忽然之间，我发现咗一件奇怪嘅事喎。当阿中公 向嗰个细蚊女开一枪嘅时候，我对中公嘅枪法咧就好有信心嘅。再加上距离都唔远，所以系唔可能打偏嘅。而嗰个女童系个远中，只系冇实体，嗰啲子弹打过去之后，按照嚟讲系应该打喺个石壁上边噶，应该会留低弹痕至啱嘅。但系而家我发觉呢个女童之前趴住个石壁，竟然连一啲嘅印都冇留低。呢个究竟系咩回事呢？唔通嗰个女童唔系一个软中子，而系一只硬中子，所以子弹就打咗落佢身上。我不由得啊，耷低个头喺个地下就睇咗一圈，好快就发现咗中公打出去嘅嗰粒子弹系被反弹到去右边，碌落咗喺墙角。我将粒子弹啊执起嚟递俾大家睇。指住黑色嘅石墙，将头先自己嘅疑问就提咗出嚟。而家揾到子弹啦，讲明嗰个女童确实系一只鬼，即系软中子啦。子弹冇打到佢，而家系咁样样，石壁肯定会留低弹痕嘅。不过而家冇睇到弹痕，咁只能讲明一个问题：呢啲咁嘅黑色嘅石头质地系好坚硬嘅。为了证明这个想法，我掹了把匕首出来，对准石壁出力地剁了几下。我的力度都比较大，再加上呢，这个匕首坚硬无比，锋利非常，普通的石头是这么几下，肯定就会留下印记。我狠狠地插了几下之后，再定眼一看，石壁上边依然一点痕迹都没有。豆腐好吃惊地说，哇，这个什么石头来的？究竟怎么这么硬的？其他的人即刻明白过来呢，听到专水讲，其余房间的石料同呢度是不一样，这个地方的石料比较特殊，非常之坚固，肯定是有什么用的。张文在这琢磨地讲，哎，用这些这么坚硬的石料究竟是为什么的呢？豆腐一拍个手掌讲，哎呀，那还不用说，肯定是贪心这个石墙被人破坏了。呢只咁嘅嘢啊，仲硬过铁。你谂下，喺嗰个年代又冇炸药一卵嘅嘢，咁坚硬嘅石料，如果用嚟做防御嘅话，咁啊真系无人能敌啊！张文就岌咗岌头讲：， 我觉得亦都系呢个房间啊，八成啊曾经放置过呢啲好重要嘅嘢啦。 咁既然呢啲石料咁坚硬，嗰啲古代人系点样切割嘅咧？佢哋系究竟点样样去雕刻佢哋噶？ 欧阳圈就讲，这个问题真是将我们难倒了。这些这么精美的浮雕，它们就极其这么细腻，而石料又非常之坚硬，连子弹都打上去留不低痕迹。那晓芳的人是怎样切割的呢？这个石室又曾经放置过什么重要的东西呢？在这个思索之间，钻水就拿了一支铁锹出来，他用个锹头在这个石壁上边就哼了两下，然后后边就传来了砰砰砰的声音，显示这个石墙后边应该是空的。其他的人即刻就明白过来呢，原来这一面石墙后边仲有密室，看的样子这些这么坚硬的石料八成是阻止有人入到去后边的密室。砖碎就眯了眯眼讲，肯定有机关，应该就在附近找出来。大家即刻就开始在这个石室那里摸索机关了。我想起之前那个趴在石壁上边的女仔，忍不住就想，这么多地方她不趴，偏偏就要趴在这个密室上边，莫非那条靓妹是特登跟我们来引路？接下来的过程，那个女仔彻底消失了，我们再都没办法看到了。而晓芳这个这样的古机关和我们后来所知道的机关术呢，显然是有很大的差别的。所以任凭大家怎样努力，也都没办法找到一丝的蛛丝马迹。张文开始急躁起上来了，他说， 这个密室这么严密，里面的东西呢肯定还保存住，对我们来说这一次的行动意义非常之大。咁啊，无论如何，我哋都要谂办法入去至得啊！ 豆腐呢，佢又有主意咯。佢讲， 不如我哋用炸药嚟试下，睇下炸唔炸得开。 我一听到就差啲呕血啦，直接就伸咗佢一脚讲：收埋你把乌鸦口啦！我哋而家喺个大漠嘅沙层底下，呢啲咁嘅建筑已经喺呢个沙层下边系两千几年噶啦，啲抗压能力肯定好薄弱噶嘛。你咁一上炸药，系咪想将我哋全部活埋啊？豆腐揞住个啰柚，好委屈咁讲：我系想谂个主意啫，咁鬼死恶做咩？跟住咧，佢就望向诗仙，佢个眼珠仔一碌，佢就同诗仙讲：喂，木头啊！人生在世，梗系有啲作为噶啦，乜嘢都唔做啊，成只猪咁。你可唔可以系贡献一下啊？嗱，当初啊咁鬼厚嗰啲咁嘅玄冰层啊，几鬼硬啊！你老人家咁一挥只手啊，砰一声啊，将佢炸开啊，真系太劲抽啊！不如你啊再挥下手，将呢埲咁嘅石墙啊捅个窿出嚟啊！ 一听到豆腐呢一句话，真系仲有啲谱，我系不由得咁啊望向诗仙啦。对佢下达命令咧，虽然有时灵，有时又唔灵强，但系我希望呢一次能够灵验一下啦。豆腐讲完，诗仙就歪一歪个头，长长嘅一条辫就垂到咗一边。佢嗰张木毒嘅面咧，仍然系冇咩表情，个眼珠啊微微咁转咗一下，好似喺度谂紧豆腐讲嘅嘢。大家都知道诗仙嘅恐怖能力嘅，不由得亦都平息凝神喺度等佢下一步嘅行动。足足啊等咗成十几分钟，企到我咧姿势都歪埋，诗仙仍然都保持住嗰副咁嘅样。豆腐啊，终于放弃啦，缩一缩个膊头，啱啱想讲嘢，忽然之间，大家嘅耳仔里边传嚟咗一种叽叽喳喳咁嘅声音。我哋听咗一轮，先发觉呢个声音咧系从嗰一埲咁嘅石墙嗰度传过嚟嘅，而嗰一个坚硬嘅石墙竟然开始慢慢咁出现咗好似蜘蛛网咁嘅裂痕，然之后呢啲咁嘅叽叽喳喳嘅声音啊越嚟越大，裂痕亦都越嚟越犀利，我哋全部人都目瞪口呆。就喺呢阵时，视线忽然间喐咗一下。慢慢咁行到去呢个石墙旁边，伸出嘅手轻轻一推，跟住听到乒乓一声，成埲石墙啊倒冧咗。豆腐擘大个口啊，得个窿，甩甩咳咳咁讲：佢系点搞噶？我呢阵时嘅心就唔好提有几震惊啊！虽然我听吕叔讲过，诗仙呢严格意义上嚟讲唔能够算系诗，而系仙嘅一种。但系我冇谂到，当呢个仙真系逐渐咁展示出佢嘅实力嘅时候，会令到我哋呢啲咁嘅普通人系咁震撼嘅。石墙喺倒塌咗之后，露出咗一个方形嘅入口。从我哋呢个位置睇过去，入口咧就倾斜向下，系一条黑色嘅石梯，一路咧就向下伸延。呢、这个灯光打落去，亦都睇唔到尽头，亦都唔知通向边度。诗仙而家就企喺入口嘅一边，歪一歪个头，目光就紧紧咁盯住豆腐。过咗阵间，见到豆腐冇咩表示，又将个目光啊望向我。佢啊虽然摸住块面，但系我瞬间明白佢嘅意思啦，好似系想要奖励咁。我谂咗谂，提醒豆腐讲：喂，你包里边系咪带有啲咩敌敌畏啊咁嘅嘢噶？鉴于咧每次落豆都会俾嗰啲虫袭击。咁啊，死人豆腐咧就带咗一樽敌敌畏，系话以防万一喎。我一咁提醒，豆腐即刻一拍个脑，将个敌敌畏就攞出嚟，拧开个瓶盖递俾阿诗仙讲：啊，奖你啊！诗仙啊，眨一眨个头，佢啊一恶高个头，一啖就饮晒成樽嘅敌敌畏。我同豆腐啊对视一眼，心里边嘅嗰一啲复杂就唔使提啦。呢、这个诗仙嘅恐怖程度，之前呢只系听吕叔同埋陈天德嘅预测过，但系当佢意识一啲啲咁增长，真正咁展示自己嘅力量嘅时候，一种等人哋觉得恐怖嘅危机感就油然而生。